未名电台原创有声书《城里的月光》MRT PBS Web Radio 版出品，第三章。鼎力新租的房子在太前读书的校园附近，顶楼六层，不大，一室一厅，阳台和厨房也不大，不过足够他使用了。他依然会在工作不忙的时候炖炖汤，炒几个菜，叫还在学校读研的闺蜜哥们过来打打牙祭。尽管这片房子的租金已经贵得离谱，他还是咬牙租了下来。没事，他总会不自觉地丢回那个熟悉的园子，有时会去湖边走走，有时会去西门外的那个小卖店买点面包去喂鱼，有时会去那条洒满银杏落叶的小路上静静地待一会儿，有时会去那个小饭馆点四川泡菜、土豆丝、干煸牛肉、砂锅豆腐。他甚至还总去光顾以前常去那家理发店，和老板聊聊家常，老板偶尔还会问起那个他，他只是简单地说暂时被外派了。朋友们知道他有了新男友，也不像以前那样频繁约他玩，都心照不宣地留给他大块的时间来经营二人世界。他和陈峰并不经常见面，大概一两周才会见一次，甚至短信内容也基本只涉及约会的时间和地点。他们从来不去一般情侣爱去的影院，有时会一起逛逛街，有时会一起坐坐茶馆或者酒吧。他们甚至也不经常交谈，只是有陈峰在身边，他就觉得心里很安详满足。半年后的一个周末，一帮老友约在钱柜唱歌，非要他叫陈峰出来拜见娘家人。陈晨叫嚣得最凶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打了电话。陈峰到包间的时候，他正在唱之前点的红豆领悟。伴奏前夕，一闺蜜蹭在他身边说， 哎，我说你呢，都有新男朋友了，就别唱这么悲的歌啦，也不怕人家听了心里不舒服啊。 他转头看了眼正在微笑和在座老友们打招呼的陈峰，笑了笑说， 没事儿，他人很大度。 另一个死党也凑过来说， 你呀你，不是我说，哪有男人在这事儿上真这么大度的，你就别消费人家的耐心了，看准了可就得抓紧了，别放手，这年头好男人比天上的月亮还少。 几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，临近午夜时分，林丽忽然接到陈峰的电话，问林丽有没有时间陪他唱会儿歌。这是陈峰第一次主动约他，他什么也没有问，放下电话就下楼打车到了那家 KTV。 进到包厢，林丽第一次看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陈峰，这个平时文质彬彬拥有微笑淡定的男人。茶几上乱七八糟堆放了些空啤酒瓶，他满脸通红，歪坐在沙发脚上，像孩子一样紧紧抱着话筒，摇头晃脑，口齿不清地哼着不成调的曲子。林丽看了一阵心痛，坐到他身边说， 看你酒量也不好还喝，咱们不唱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 陈峰身子往后一缩，手里还是紧紧攥着话筒说， 我不。 他转头看了眼屏幕，张信哲的白月光，又回头看了看醉得不成样子的陈峰，轻轻叹了口气。他叫了两瓶啤酒和零食 送到包厢。两人一手拿着酒瓶，一手握着话筒，边唱边喝，疯疯癫癫，哭哭笑笑，唱遍了两人所有会唱不会唱的伤情歌曲。直到 KTV 打烊，似乎还未尽兴的两人才不得不相互搀扶着结账买单。站在凌晨清冷的马路上，林丽揉了揉自己发晕的脑袋，强打精神问陈峰： 喂，你家在哪里啊？我叫车送你回家啊。 可他身边不知道喝了多久的陈峰早已在地上瘫坐一团，怎么也叫不醒。他叹了口气，招手叫了辆出租，缠着烂醉的陈峰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。他扶着陈峰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，用清水蘸了毛巾给他擦了擦脸，替他脱掉鞋子，盖了层被子，脑袋下垫了个枕头。收拾差不多停当了，丁力去洗手间也给自己用冷水洗了把脸，比之前稍微清醒了一点儿。他进了自己的卧室，关了门，抱着腿在床上坐了一会儿，又下了床，把卧室门开了，又想了想，又把卧室门掩上，只留一个缝，回身合衣躺下，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好一会儿，终于熬不住困意，睡了过去。半梦半醒之间，他觉得有人在摸他的手，努力睁眼一看，是陈峰。半蹲在他的床前，两只手捧着他的左手，轻轻地抚摸着。他害了一跳，猛地把陈峰往外一推，大声吼道： 你干什么？ 陈峰措不及防地被推倒在地上，喃喃地说： 我以为你也寂寞。 我是寂寞，可是我不需要这样的安慰。 他又惊又怒，摔门出了卧室。过了许久，平静下来的他在阳台上找到正背对着他抽烟的陈峰，说： 认识你这么久，不知道你抽烟。 很少。 陈峰闷闷地说，没有看他。 刚才 他顿了顿，看着远处隐隐开始发亮的天空。 我们都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了好不好？ 好。